京阅读镜，阅读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狄仁杰假认亲戚，套出了宋秀才娘家的内情，这才发觉18年前宋秀才的母亲还有一段不光彩的奸情，并且有了私生女朱红。杀害宋秀才和小凤凰的正是这个奸夫，而这个奸夫现在正巧妙地隐藏在罗应元的座上宾里。三位贵宾，如意法师、邵大人和张大人，他们当中究竟谁是杀人凶手呢？狄仁杰打算去接朱红，让他站出来指认。传闻狐狸精犯下午夜血案，年轻的秀才惨死家中，一首毛骨悚然的鬼曲竟然让歌女命丧官府。两桩人命案牵出一段情理难分的往事，跨越18年，又将如何查得真凶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黑狐凶案第7集。狄仁杰带着高师爷两个人一起前往黑狐祠，路上高师爷一脸神秘：“大人，昨天早上我来敏悟寺请如意法师，费了半天的口舌，最后我说您来，他才勉强答应，还说他要问问您对黑狐狸的看法。”狄仁杰一听不由得愣了一下：“问我的看法？”高师爷点点头。狄仁杰隐约感觉到这如意法师肯定认识朱红，知道什么内情，又或者他就是杀人凶手。可他一个出家之人，又怎么知道官场上九太子谋反的事儿呢？狄仁杰正想得出神，突然轿子停下了，就听见外面一片乱哄哄。狄仁杰掀开轿帘儿：“出什么事儿了？怎么不走了？”“回老爷，前边有一群人堵住路口，说黑狐祠的那个狐狸精疯病发作死了。”狄仁杰闻听此言，赶紧从轿子上下来，只见6个衙役用长矛拦了一条警戒线，驱赶那些看热闹的老百姓。前面不远的路上，朱红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那条破裙子上沾满了泥土，看着真可怜呐。2个衙役要架起干柴，打算把这朱红的尸体给烧了，怕他得了疯病啊，传染给别人。狄仁杰上前查看，手下衙役报说，半个小时之前 有人听见野草丛里传来一阵阵凄惨的叫声，紧接着就看见这个女的跑出来了，一边跑一边叫，疯了似的。衙役赶过来想要拦住她，谁知道她一下跌倒在地，四肢抽搐，口吐白沫，一会儿就断气儿了。狄仁杰一摆手，稍等，一会儿再点火烧这尸首也不晚，先把仵作叫来。不大一会儿，这仵作来了，把这尸首一番的检查之后，最后证实这朱红是发疯病而死。狄仁杰无可奈何的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哎，都烧了吧，别让疯病传染出来。衙役得令点起火堆，把长矛连带尸体一块全烧了。朱红这个可怜的女孩就这样化作一缕青烟，香消玉殒了。刚找到的证人这会儿又发病死了，狄仁杰只好打道回府。除了朱红，这桩案子就没有别人知道情况了吗？狄仁杰回到衙门，把朱红的死讯告诉了罗应元。他本想着让朱红来辨认他的父亲，现在这条路已然行不通了。狄仁杰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苦笑了一下，罗大人呐，这个凶手不简单呐，他不仅当年写信告发了莫将军，现在杀了宋一文，又杀了小凤凰，甚至暗害玉兰小姐的那封信也是他发的，凶手隐藏得很深呐。罗应元一转头，刚才大人您说小凤凰也是同一个人所杀？狄仁杰点点头，没错，罗大人，您不妨回想一下，那天小凤凰去黑湖祠看望朱红，路上撞见的那个人正是朱红的父亲。当时小凤凰没在意，只是跟朱红念叨了一下，昨天他来县衙拜见贵宾，一眼就认出了朱红的父亲，所以才要改跳黑湖曲，一来要打动朱红的父亲，二来也可以要挟他，让朱红的父亲把自己推荐到京城去。昨天的宴会之上，朱红的父亲一听说要表演黑湖曲，以为小凤凰知道了他的奸情，所以趁着咱们观赏烟花的时候溜进后台就把他杀了。罗应元听了不住的点头称是。狄仁杰喝了口茶，罗大人，玉兰小姐的那件案子也没什么新线索，您对这两封匿名信怎么看呢？罗应元刚才就一直在研究比较这两封信，只可惜这两封信都不是原件，要不然还能对比一下笔迹。罗应元摇了摇头，说实话呀，这两封信从措辞上看是有相似的地方，显然都是出自文章高手，但是要确定是不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，这个小弟不敢贸然断定。狄仁杰点点头，眼下只有去对比两封信的原件了，原件都在大理寺封存着，没有皇上的旨意不能翻看，看来我还要去京城走一遭了。事情发展到现在，小凤凰、朱红全死了，没有人可以为宋秀才之死指认凶手了，而且那三位贵宾当中，如意法师行事诡秘，让人不可琢磨，很难看到他的真面目。剩下的邵大人和张大人多年在朝为官，早就在官场上练就了一套娴熟的应对方法，他们精于世故，城府很深，从行为举止上也几乎找不到漏洞。倒是那位玉兰小姐性格极端，敢爱敢恨，如果两封匿名信出自一个人之手，想必这个人一定十分怨恨玉兰，想置他于死地。 然而同时，这个人跟玉兰肯定也有很深的交情，所以他才会知道樱桃树下埋死人的事儿。狄仁杰打定了主意，要从玉兰小姐这儿找突破口，他要用心理战逼迫那个凶手自动现身。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用心理战无疑是最好的手段，可是这个人的心理毕竟很难琢磨，而且狄仁杰的对手还是在官场上混过的人，这招能管用吗？狄仁杰拉过罗应元，在他的耳边小声嘱咐罗大人，我要借着今晚的宴会炸出凶手，到时候我会故意提起白鹿观的案子，然后再把话题慢慢地转移到匿名信上，还请大人您仔细观察那三位贵宾的反应。罗应元轻轻点了点头，狄大人放心，我定在一旁助您一臂之力。一天很快要过去了，太阳西沉的时候，罗应元带着贵宾和随从都上到了翠玉崖。这翠玉崖的周围是一片山谷，山上一片古松，断崖上有座凉亭，这亭子之外再踏出一步就是山谷的深渊。罗应元的中秋晚宴就设在凉亭之中，客人都到齐之后，众位落座，如意法师突然开口说道，我刚才爬到半山腰的时候，突然从洞里跑出一只黑狐狸，他立起身子来跟我这儿哭，好像有着一肚子冤屈。玉兰微微一笑，如意师父，上回在新安您讲的黑狐狸的故事吓得我连夜路都不敢走了，今天您再讲一个。如意法师看看在座的各位，诸位，这狐狸可绝非一般的禽兽啊，它们有智慧，而且会变成美人迷惑人，不过它们都是善良的，所以也经常受骗被人宰杀，不过它的阴魂会托梦给清官，让清官为它洗清冤屈报仇雪恨呐。玉兰刚想张嘴接下茬，旁边的邵大人打断了话题，各位，今天是中秋佳节，又不是什么鬼节，咱们还是聊聊诗歌吧。接着这邵大人就作诗一首，这个时候美酒佳肴端上桌，大家吃吃喝喝的都挺高兴。酒过三巡，狄仁杰看时机差不多了，就转头问玉兰，玉兰小姐，我看了那个白鹿观的案子，这案子有些地方很蹊跷啊，不知道玉兰小姐愿不愿意让下官给你起草一份申辩书送到刑部。玉兰暗自吃了一惊，随即答道，谢谢狄大人费心，如果我想申辩自己会写的，无需劳您大驾。狄仁杰刚一开口就吃了一个闭门羹。很显然，这玉兰小姐不想让狄仁杰插手她的案子，如果她死不开口，别说狄仁杰了，就是神仙来了也不管用。狄仁杰决定把话说得再深点，攻破玉兰的心理防线。玉兰小姐不冷不热地拒绝了，狄仁杰反而微微一笑，哼，玉兰小姐，我看完你的案子有一点很是不解，这白鹿观的侍女才死了三天就东窗事发了，这告发的人怎么如此清楚白鹿观的事情呢？小姐，你对这个揭发之人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？玉兰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，大人，如果我知道我自会告诉官府的，不过或许也不会告诉。狄仁杰这几句话说得玉兰心中一阵狂跳，他只能勉强地定住心神，按耐自己的激动。 狄仁杰看着玉兰小姐面色绯红，呼吸急促，知道自己的话起作用了。这玉兰一定知道写匿名信的人是谁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宁可去死也不愿意招出这个人。狄仁杰加强了心理轰炸，又抛出一件事实：玉兰小姐，不瞒你说，这封匿名信让我想起了18年前揭发莫将军的那封信。宋秀才也在查找这个写匿名信的人，只不过就在他快要找到的时候被人杀了。玉兰惊诧地看着狄仁杰，18年前，当时我才十几岁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宋秀才死了也跟我没关系啊。坐在一旁的邵大人听狄仁杰这么说，赶紧为玉兰开脱：狄大人，你说的都是哪儿跟哪儿啊？当年我正是这金华的刺史，莫将军的案子是我协助钦差大人办的，这已经定为铁案，是翻不了的了。再说这跟玉兰小姐一点关系也没有啊。狄仁杰一看，好，你们都说话就好，就怕你们对这案子没兴趣。他放高了声音，厉声言辞：谁说没关系？宋秀才的母亲就是莫将军的三太太，她跟奸夫生了个私生女，就是黑胡子的朱红。宋秀才一心想找奸夫报了杀父之仇，他就找到了朱红，想从他的口中得到奸夫的性命。而这个奸夫得知宋秀才在找他，生怕18年前的奸情败露了，就一刀杀了宋秀才。如意法师瞪着一双蛤蟆眼：狄大人，您认识朱红？狄仁杰点点头。如意法师叹了口气：哎，这个可怜的女孩几乎没人把她当人看，她只有小凤凰一个朋友。啊，对了，昨天说小凤凰扎了脚，现在怎么样了？狄仁杰看看罗应元，罗应元立马接下话题：不瞒大师父，小凤凰已经死了，他也是被这个奸夫所杀。没成想如意法师并不吃惊：其实我早就知道了，他死的时候我们还在大厅里喝酒聊天呢。罪过，罪过呀。张大人一听有这么多的杀人案，显得十分的惊恐：全被杀了？难道真是狐仙儿显灵了？就在这个时候，玉兰小姐突然发出一声惊叫：狄大人，你还要继续这个可怕的话题吗？这玉兰小姐声音颤抖着，浑身不停的站立：你正在用一种狡猾残忍的手段念起紧箍咒，你忘了今天是中秋佳节了吗？你忘了在座的都是著名诗人了吗？你忘了我是个戴罪之身，随时可能被处死吗？狄仁杰心里松了一口气，他明白这玉兰小姐心理防线快崩溃了，他马上就会说出真凶了。这个时候更重要的是要趁热打铁。饭桌上玉兰小姐突然发飙，搞得大伙都莫名其妙，只有狄仁杰不当回事，继续说这案子。突然这玉兰使出浑身的力气，一下把饭桌就给周了，铁青着脸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：狄仁杰呀，你这个狡猾的恶魔，你这条伎俩我受够了，我玉兰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，现在也无需隐瞒了，我就明目张胆地告诉你，小凤凰是我杀的，宋秀才也是我杀的。说完了，这玉兰小姐竟然仰天大笑。饭桌上所有的人顿时目瞪口呆，狄仁杰万万没想到这玉兰小姐竟然一个人揽下了所有的罪名，而他要包庇的人正是那个写匿名信想置他于死地的人。 这个人究竟有什么魔力啊，竟然让玉兰这么死心塌地地为他牺牲。酒席之上，客人们都被玉兰的举止吓坏了，一个个不知所措。狄仁杰被玉兰搞糊涂了，一时间他也是丈二的和尚，摸不着头脑。酒席上一片寂静，山谷里传来几声鸟鸣。忽然邵大人站起身来，脸上出奇的平静，但是手脚却不停地颤抖。他走到玉兰面前，不禁是老泪纵横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终于挤出几句话来：玉兰，老夫谢谢你了，我不需要你的褒贬，更不奢求你的宽恕。说完之后，邵大人一跃而起，翻出凉亭，纵身跳下了深渊。玉兰一声惨叫，狄仁杰立刻明白了，这凶手正是邵凡文。他赶紧俯身向下观望，山谷里水声如雷，秋虫长鸣，黑乎乎的一片，哪还能找见尸体呀？说到这个时候，可能有人有疑问，这玉兰小姐为什么拼了命的也要保护那个置她于死地的奸夫呢？其实这里头也有原因。玉兰19岁那年遇上了邵凡文，两个人就相爱了，整天形影不离。可玉兰毕竟是青楼女子，邵凡文是个官员，为了名声前程，他不敢公开娶玉兰为妻，他们只好偷偷相会。后来邵凡文娶了当朝宰相的女儿，结婚之后他就跟玉兰断了往来。这玉兰是个痴心女子，为了情郎她可以发疯，可以不顾一切，甚至可以去死。她清楚邵凡文的一切勾当，也知道陷害自己的是昔日的情人，可即便这样，她也不愿意告发他。一个女人尚且如此重情重义，邵凡文看到玉兰挺身而出，顿时觉得自己作为男人的尊严全没了。他的背叛让他无颜面对玉兰，如果再选择沉默，那就是苟且偷生了，要一辈子活在一个女人的宽恕和怜悯之下。邵凡文拒绝了玉兰的包庇，自己选择跳崖自尽了。其实这件案子狄仁杰完全没有证据，他就是抓住了玉兰小姐的性格进行了心理战，攻破她的心理防线，逼她说出实情。只是万没想到，复杂的案情背后还包含着一个女子的一片痴心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，用着温暖星光，也吻过夜里的花，一路肆意流浪，还记得故乡吗？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，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，